杨威力击败第十一舰队之后，收到各地来的支持信函，占据首都海尼塞的救国军会议完全处于孤立。 很多都是警备队或者是退伍军人进来的，但是在其中也有对政变发生之初抱持好感的人，像这种墙头草主义的人实在是太没有立场了。 其实也不尽然，信念过于顽固的话反而是一种危险呢，因为战争这种事情大多是由坚持信念的同志所发起的。就像现在占据海尼塞的救国军会议的成员也是，他们都认为自己对正义的信念不输任何人，顽固得要命呢。 还有办法，我们还有自动防御系统阿尔蒂斯的手势可以用，只要有这个，不管杨威力再厉害也没有办法轻易攻下海尼塞。我们还没输，我们还没有输啊。 我们还没有赢啊。 你是指阿尔蒂斯的手势？ 这也是原因。上尉，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叫巴克达上校来见我。进入巴拉特星系，到达海尼塞之前，先绕到第六行星西里纳盖尔去一下，到了之后通知我。其实阿尔蒂斯的手势并不是什么太过严重的问题，而且我也不打算靠硬体设备来打赢这场仗。 这么说，你不打算以阿尔蒂斯的手势为对手是不是？ 不，这一次我想把那个手势给破了。发动政变的那些人大概也仰赖阿尔蒂斯的手势来当靠山吧，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给破了，造成他们心里的打击，这样才能逼他们投降啊。 没有人的手势，即使把它毁了也没有人死亡。 没错，但是海尼塞有十亿以上的一般民众在。 你是说人质？ 我非常不希望葛林上将会做到这种地步，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一定要有所准备才行。立刻叫巴克达来。尤里安，你在这里等着我。中校，请进。巴克达，我终于有事要请你帮忙了。 说什么帮忙嘛，只要你一声命令叫我潜入海尼塞我也愿意。 如果要你潜到葛林上将的身边去呢？ 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开玩笑的，其实我是希望你去帮我当证人。 证人？什么证人啊？ 就是证明这一次救国军会议的政变其实是受到银河帝国罗格兰侯爵的教唆而发动的这个证人呢。 这更吓人了，你真是异想天开，居然能想到这个点子。不过老实说，整人整到这个地步我不太欣赏，再说葛林上将要是听到了他一定会气炸的。 可是这是事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物证，但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哎，算了，这也难怪你不相信啊。总之请你去当证人吧。 我知道了，反正我是投靠过来的人嘛，不管什么事啊我都愿意去做。 自由行星同盟的各位市民还有各位士兵，我是曾经加入救国军会议发动政变的巴克达中校。今天我必须把一件隐瞒着各位的重大事实告诉各位。 这个巴克达暗杀杨威力失败，现在还敢在这里说什么？ 当初我相信这项军事革命是基于忧国大义而发起才参加的，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现在不止在我国而已，连银河帝国都发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然而这是巧合吗？不，这不是巧合。这场政变是在银河帝国内战的主事者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的策谋下所引发的政变，他将帝国内分为二，掌控内战，为了不让我们同盟军介入才策划让我们分裂。我知道这个事实的内幕，这是由帝国的野心家跟那群被他鼓舞的部分不平分子所掀起的暴动罢了。各位，这一场军事革命没有正义，因此我们应该尽速收拾这种无意的动乱。现在正是我们应该重新统合国家的时候了。 巴克达，这个不知廉耻的叛徒，他不但没有杀死杨威力，还反过头来背叛我们。看来我好像也看错杨威力这个人了。 他破了第十一舰队，平定了各地的叛乱，企图将我们孤立起来这种手腕，我自认对他的力量十分了解，居然还让这种事发生。但是他说我们被帝国利用了，用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政治宣传，或者是他的不择手段，想不到这个人这么可怕。 格林上将，不是的，你错了。杨威利的确是个超乎想象可怕的人，但是他的可怕之处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什么？ 杨威利的可怕之处是他所讲的事情全部都是事实。 事实？你说杨威利讲的都是事实？ 你看看，这是罗格兰侯爵派人交给我的政变计划书。 为什么？林奇少将，你为什么要参与这种阴谋呢？是不是他要给你一个帝国将军做啊？ 没错，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并不是我最在意的事。不管是谁都无所谓，那种深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家伙，我只是想让这种人丢脸丢到无法辩解的地步。格林怎么样啊？冠冕堂皇的救国军会议和你这个最高领导者只不过是帝国野心家小子的玩具，你有什么感想啊？自己深信不疑的事情居然变成完全相反的下场，滋味如何？ 不得了了，杨威利的舰队接近了。 什么？ 300年前，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国父亚雷海尼塞和他的同伴们乘坐巨大的冰之宇宙舰逃出了银河帝国。这次的作战就是要仿效亚雷海尼塞的故事，在切出来的冰块上装上冲压式空气引擎，可以吸收星际间的物质，将它转换成能源，持续加速之后可以快到近乎无限的光速。于是基于相对论的理论，它的质量就会飞跃性的增大。如果进入的角度没有错的话，可以毁掉那个手势，而且不会影响到本心，我们也不会受到伤害，可以在一瞬之间把它给毁灭掉。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12个全部都要把它破坏掉，这样没关系吗？ 没关系，把它们全部都毁了。 以近乎光速的速度直冲过来， 全灭！阿尔蒂斯的手势，一个也没剩，瞬间全毁了。一切都完了，军事革命失败，我们必须认输了。 不，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人质，有统合作战总部长，还有宇宙战舰司令长官。哦不，海尼塞的10亿民众全部都是我们的人质。 放弃吧，再抵抗下去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伤害，已经结束了，至少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结束这场战役。 那么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难道说我们要投降接受制裁吗？ 想投降的人就投降没关系，不过我要选择其他的道路。但是在这之前有件事情非做不可，我们的政变是受到罗格兰侯爵的教唆怂恿的证据，不能让他留下来。 啊， 林奇少将，人有时候会为了一点小事误了整个人生，所以说9年前耳发行星的时候对你的评价，我从不认为那个评价是妥当的。就因为如此，我想用这次的机会恢复你的名誉。 其实世人对我的评判并没有错，你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你真是个没有世人之名的人。上将你的名誉啊，名誉什么东西？不， 把这个尸体处理掉，把 把文件也烧掉，可能会玷污我们大义的东西，全部都把它给毁掉。 报告，杨威力舰队已经上了卫星轨道，准备下降展开登陆作战，我们该怎么办呢？ 打开通信回路，我来跟杨威力通话。 我以救国军会议代理议长的身份说话，我们已经承认失败，也已经放弃做无意的抵抗，再攻击下去也没有用。 这样是最好的。那么议长呢？葛林上将他怎么样了？ 议长他自杀了。他自杀已是负责。杨指挥官，我们是为了打破银河帝国的专制才站出来的，可是你居然诽谤我们是银河帝国的帮凶，你太过分了。照我看来，你才是真正帮助帝国的专制体制续存的人。 所谓专制，是指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为政者，使用权力跟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统治人民的，才叫做专制吧？这正是你们在海尼塞所做的事情，不是吗？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专制者，我有说错吗？ 不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权利，为了矫正政治的腐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所谓政治的腐败，并不是指政治家的贿赂贪污，那只是政治家的个人腐败而已。政治家贿赂贪污，可是却没有办法批评的状况，这个才叫政治的腐败。你们统治了言论的自由，这一点已经算是帝国的专制政治，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批评同盟现在的政治，难道你不认为吗？ 不，至少在政治权力方面，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追求政治权力，比如说像多留尼之类的人，我们是为了要建立崇高的政治体制才拼上我们的性命的，这点任何人都不能责难我们。我们欠缺的并不是正义，我们只不过是运气跟实力有点不足罢了。 艾贝斯上校， 杨指挥官，至少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不要让我们死得没有价值，同盟国的未来就交给你了，这也是葛林上将所希望看到的事情。永别了。 他好像想死了， 到了最后还想狡辩，自圆其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正义以及信念。先扣不准将，登陆部队的指挥就拜托你了，我等一下也会下去的。 是。 嗯，格林上尉， 一个小时，不，请你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知道我一定能够站起来，不过现在真的不行，所以 上尉，这该怎么说呢？你一定要坚强一点。 救国军事会议已经宣布投降，政变也已经失败了。对于各位士兵，一定会给予宽大的处置。杨威力指挥官已经下令，不要做无谓的抵抗，牺牲宝贵的人命。 可恶！ 各位，立即恢复原队，等待命令。 等一下， 这是葛林上将跟艾贝斯上校的遗体， 先送去检验室。 是。 真是太丢脸了，你事先已经警告过我，还变成这个样子，我实在是很没用啊。 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来晚了才不好意思呢，让您受尽了委屈。 哪里，我还能够每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虽然是有点无聊了，不过跟你比起来，你才是真的辛苦。 啊，对了，您需不需要我为您送点什么东西过来呢？ 这个嘛，首先我希望能够喝一杯威士忌。 马上端一杯威士忌来。 结果葛林上将他怎么样了？ 他已经死了。 这样啊，又只剩下我这个老人活下来。 哎， 啊，你是？ 你不可能不认识我吧？我是你们国家的元首，你是尤里安，对不对？ 嗯。 我听说你是杨指挥官身边非常有希望的年轻人，他们就是一直保护我的地球教的教徒，我一直躲在他们的地下教会里，为了打倒不人道的军国主义者，长时间的努力奋斗着。来，带我到杨指挥官那里去，让我见见他。如果你去通知他我平安地回来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就像其他的市民一样。 拜托，不要把我当病人，我可以自己下床走路。 多留尼议长回来了，哼，我的天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现在在里面等着，我们要不要逃啊？ 哼，逃也逃不了的。多留尼跟地球教的人，到底谁在利用谁呢？ 是这样的，我秘密指派贝伊上校潜入政变军团，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部向我报告了。 哎，哦，杨指挥官，杨指挥官来了， 指挥官来了。 哎，杨指挥官，哎，麻烦看这边，拍张照好吗？ 我为什么要跟多留尼那种人握手合照啊？为了巩固那个家伙的权力，害得葛林中尉非得跟他的亲生父亲作战不可。哼，还有杰西卡，气死我了。 指挥官，不得了了！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慌慌张张大声喧嚷的。 可是，你知不知道梅尔卡兹指挥官？ 我知道啊，他是帝国的名将嘛。虽然不像罗格兰那样气派华丽，不过他倒是个很老练、很懂得用兵的人。哦，对了，他怎么了吗？ 你说的那个帝国的名将，亡命逃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说要来投靠你，这是一些轮来的紧急联络。 什么？ 哦，好吧，那么请你把武器交出来。 狐狸，梅尔卡兹将军又不是俘虏，他是自由意志亡命到这儿来的，你们应该把他当客人，对他礼貌一点才对。 舒乃德少校， 哦，这实在是我搞错状况了，还请你多多包涵。 这个人可以信赖他吗？ 梅尔卡兹将军，他有没有带他的家人一起过来？ 没有，他说他把他的家人留在帝国。 这样吗？那就好了。 这怎么会好呢？这不就等于人质被他们绑在那里一样了吗？ 不，如果梅尔卡兹来这里主要是为了骗我们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说把他的家人留在帝国，而会带假的家人来这里充当监视之用。不是这样吗？ 是啊，应该是这样子没错。梅尔卡兹将军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军人，他是不会搞什么谋略的。这个人啊，应该可以相信的。 比你的可信度可高多了。 这个笑话不好笑。 这可不是个笑话。 我决定相信梅尔卡兹指挥官，而且在我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会尽量保留他的权利。一个堂堂帝国军的骁勇名将会说要跑到这里来投靠我，我应该回报他对我的信赖。 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这么做吗？ 很抱歉，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凯塞尔少将，我想跟梅尔卡兹将军说话，请他过来好吗？ 是的。你是梅尔卡兹指挥官吧？我叫做杨威利，能够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 我这个拜占之身就交给你处理，我个人是无所谓，不过希望你能够对我的部下宽大处置。 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部下，无论如何我杨威利都会承担下来的，这点请您不用担心。 指挥官，明天以前请你到这里去签名。 哦， 别担心，我不要紧的，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嗯。 指挥官，关于梅尔卡兹指挥官人质的事情，真的不要紧吗？ 嗯。哦，帝国的内战也应该结束了。 那么今后的实权就会握在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的手里。既然这样的话，他应该不至于做出卑劣的事情，应该会光明正大的跟我们挑战才对。 照你这么说的话，伊谢伦就快要变成战场了。 这就很难说了，他很有可能在策划一场规模更壮大更可怕的战争，也说不一定。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 自由行星同盟建国以来最大的内乱终于在此结束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场损失惨重的大战争。 进驻托因之城的要塞之后，和吉尔艾斯会合。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吉尔艾斯有一件事非直问莱因哈特不可。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命运的前日》，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